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2001年，首部军旅题材的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播出了，让人们记住了炊事班当中六个可爱的炊事兵，尤其是身为一班之长的胖红。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的星光之旅要带大家一块走进胖红的扮演者洪建涛，聊一聊这位多才多艺的洪班长。说起洪建涛，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北京牛街的一个普通的男孩，之所以能够与影视结下不解之缘呢，还得感谢当年的一次海选。你要问了，那年头就有海选？那是在洪建涛上小学的时候，81电影制片厂到他学校去挑选演员，虽然最终没能入选，但是这次海选却引发了洪建涛对影视表演的兴趣。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后来考取了空政话剧团，成了一名专业的表演演员。但是上世纪80年代一次偶然去剧组的面试，却让洪建涛做了不再演戏的决定。来听一听洪建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吧。 我记得特清楚，在前门有一个小宾馆，还是很早80年的时候，去应聘，叫建组，现在叫建剧组，演员叫，那会儿叫应聘。完了，导演一看，我说：“哦，哪儿的演员啊？”我当时还很小呢，20多岁。我说：“空中话剧团的演员。”哦，站起来看一看，站起来。哦，你站一圈，我看看你。哦，还挺好，挺好，身高还行。哦，北京人。完了，问了大概一些话。问的时候呢，他眼睛就要一直盯着你，因为这个可以理解啊。他比如看你五官啊，看你适不适合这个角色呀、啊，甚至可以看到你一些小的毛病啊，一些小的细节，这都正常，因为你被挑选嘛。但是接下来让我最不能容忍的一个事儿就是，他说你离我近点儿，我说啊，再近点儿，啊我说啊这么近，他说你张开嘴让我看看你那个牙，当时我挺小的，挺年轻的，我当时就想，我说这张，因为脸离得很近嘛，我就说这张破脸，我说真想挥下拳头打他一拳，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没有过别人对我这样。因为当演员也这么多年，也被别人挑选过很多次，觉得特别不舒服。从那之后，我说对不起，我说这个戏不适合我，我说我没兴趣，我就走了。他也特奇怪，因为其实他可能觉得很正常。 由于觉得受到了人身侮辱，洪建涛告别了自己熟悉的舞台，他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自编自导了很多优秀的广告作品。在拍广告的过程中，洪建涛经常会亲自上阵进行表演，由此可见他仍然难以割舍表演这份事业。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他还是回到了舞台上。那段时间洪建涛主要是演小品，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当中的一个名为《咱们的居委会》的系列小品，洪建涛一直在里头扮演的胖警官洪爱民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下面呢，来欣赏一段洪建涛、范伟和刘丽丽表演的《咱们的居委会》。 六零，又健美5分钟， 正好。 哎，来来，洪。 是吗？ 那我不能糟蹋这个。 你来坐这吃。 从小我就爱吃别人家的饭。 是啊，现在想吃也吃不着了。 钥匙， 屋里有人吗？ 来，请进。 你们好。 啊，你好。 我是6号楼405的住户。我想请问啊，你们那个居委会是不是什么事都管？ OK， 哎，只要居民有困难 啊， 我们都会尽力帮助解决。 哎，再说有困难、啊、找民警。 对， 嗯， 我可找到你们了。 怎么了？ 我跟你们说，我这个事情要不解决，我就没有法子活下去。 哎呦，怎么了？ 快进来！重新，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一定能解决。 能， 我们一定能解决。你说吧。 肯定能解决。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叨啊？我们肯定能解决。说，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他是替你着急。说吧。 就是 啊，这么回事啊。我们家这个楼上啊，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明白吗？ 明白。 那明白我还说什么？ 哎，不，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啊，他是个体育爱好者呀，他每天都要那个锻炼。 哎呦，锻炼是好事儿啊， 还好事啊， 就是啊，生命在于运动啊。 你看主任每天还打猴拳呢。 对，我。 可是我们那个邻居他不打猴拳。 那打什么拳呢？ 他每天早上就在我那个头顶啊，就蹦，2000次。 哎呦 喂！是吗？ 啊，举着杠铃，呀咣呀咣，500下呀。 哎呦喂！ 晚上打那个沙子沙袋打，又不知道多少下了。 哎呦，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说楼上的人折腾的太厉害了，影响了您的休息，对吧？ 嗨， 哎呀，还是侯同志啊，一听就明白了。 我不姓侯。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就这么点小事儿啊，好办。 哎，你说怎么办？ 我告诉您，您就这么跟他说呀。哎呦，我说大哥呀，您就别再蹦的了。您瞅啊，您要是从楼上蹦下来砸着谁都不合适啊。再者说了，咱们也得讲点社会功德呀，这不就结了吗？ 我不就这么说啊？ 那可不， 就是嘛， 就是。 你们不知道啊，我们楼上那个邻居那个块头啊，那个块头那么老高，那个胳膊那么老粗， 是吗？ 那个拳头，比那个猴的脑袋还要大呢。 都让您那猴全闹的。 那倒没什么，不过我觉得我是刚来居委会啊，还没有经验。 哎呀，没有经验不行啊！你这个主任是我们选上的 啊，是 要负责任的。 对。不过我觉着这点事情不至于那么紧张。 就是 这么说， 你可以很坦然的处理这个问题的。 怎么处理？ 你来啊！ 哦， 你就理直气壮的往他们家门前一站。 对。 哎，理直气壮的。一敲门， 不好， 怎么了？ 人家是有门铃的 啊！对，哎，理直气壮的一按门铃， 叮咚，是这个声音。 好，然后你就理直气壮的对他说， 说什么？ 同志， 我请您吃顿饭好吗？ 哎，等等。他我还请他吃饭，他骚扰了我，他应该请我吃饭是不是？ 哎呦喂，范主任，您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得。这事儿啊，我也听明白了。我去一趟，我找他谈一谈。 哎，您行，哎，张爱民去。 不好，他要知道我要把警察都找来了，那不是梦的问题了。 这，我不提你。 什么不提我？我在他楼下住着，有人告他，那不是我，谁啊？ 那要不然就这样，你在前面走，我后边跟着。 这叫什么话呀？那不成了狗仗人什么事啊？ 你这样， 你看你这人啊，你又想解决问题，又不想出面。你这样，我去一趟，穿便衣。 哎呀，这更不行了，这个便衣警察是更厉害的。 你让我说呀？行了，我也不说了。我， 不是， 我说范主任，你瞧你，人家范主任刚来咱们居委会 啊。 哎呀，你这个人啊，来坐这儿，又想解决问题，又怕伤和气，你说怎么办？ 嗨，这么着吧，我亲自走一趟，找505谈一谈。 那你不要说你是居委会的啊， 我就说我是你们家亲戚，行吧？ 你是我们家什么亲戚？ 我说我是您爱人的妹妹。 哎呀，不可能！哎，我爱人看起来比你年轻多了。 那你人怎么这么不会女同志说话啊？跟女同志说话你得这么说，刘啊，你看上去比我爱人呢老多了。 爱民， 405，405， 您是 505， 来，坐，进来坐。 那啥，刚才那个居委会的同志跟我说这405，他这对我有点意见啊，他跟我说人在这儿呢啊，我就来了。 哎，他这个405啊。 哎呀， 这咋还蹲一个哈？ 我是天天五分钟，天天五分钟。 哎呀，锻炼。 好，好，零五啊，你找人家405干什么呀？ 哎呀，这个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从小啊，好练个块啊，打个拳啥的啊。健美比赛看过没？ 看过。 您的腹肌你看，八块，看我这，一块。哎呀我。 没人怕你， 没怕我，怕我干啥呀？ 405就怕你。 哎呀，邻居这怕我干啥呢？ 你天天在这楼上折腾来折腾去，人家有事都不敢找你。 就是啊。 你看，住平房习惯了，谁想到这砖头底下还埋着人呢？哎哎。 天花板还砖头 啊！天花板，那啥吧，大姐，这事儿就求你了啊！你领我上405那嘎去道歉。 哎呦，那你就自己个儿去吧。 不行，我小时候捣蛋的，我要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就一个缺点，脸皮薄。 你不是怕405不给你面子吗？ 嗯， 那你就请他，让他陪您去。 他跟405不是一般关系。 是啊，哎呀，你带着去， 你带着去啊！我给你，你帮我啊！ 我马上啊！不但405会给你面子，还会请你吃饭。 不行，那我得请他吃。 不，我请你吃。 那个就是，你是405。哎呀，我的妈呀！对不起。 你是想什么办法把这大个给整着呢？这么温馨呢？ 我呀，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锻炼身体的时候啊，想着点楼下的人。 他说什么？ 一个字儿没说，一拍大腿，这不就来了吗？ 就这么简单啊！ 其实就是个简单的事儿，让他给整复杂了。对，没几个不讲道理的人，不有那么句话吗？好话 好说。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好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的星光之旅的主角就是有着胖红美称的影视演员洪建涛。洪建涛重回演艺界，不但表演了很多小品，同时多部影视剧当中都有着他上佳的表现。不过真正让他火起来的还得算是那炊事班的故事。他所扮演的炊事班班长胖红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形象深刻，特别是洪班长那一嘴不知道出处的南方口音给人印象最深。洪建涛自己称这种口音为沿海口音，你说这是什么口音？然而就是这么一种非常不标准的方言把观众都给蒙住了，很多人以为洪建涛就是一广东人，连北京人艺的杨立新都登门跟他学习广东话去了。下面呢，来听一听洪建涛在炊事班的故事当中用他所谓的沿海口音说英文是个啥味儿。 Go, 干什么？我这学英语那捣什么乱呢？ 那你还老说一个呀？ 什么一个呀？英语鸡蛋怎么说？哎 ，go， 我说的是哎 ，go， 哎 ，go， 还是一个吗？ 我的口语有那么差吗？什么？你听听，你看看什么怎么写的？哎 ，go， 哎。 咦，儿童英语， 英语就是要从儿童抓起嘛？ 啊， 就是像儿童一样认真的学习英语嘛。哎呀，你不懂啊，学英语我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 good study day day up。 啥意思？ 哎，太深了，跟你说你也不懂。A go A go， 班长，这都是小户给你出了孙招。 对对，胡老师， 宁改学徐国长新概念。不过也过时了，疯狂盈余， 对， 你就这个疯疯癫癫的劲儿，你就应该学疯狂盈余。 谁疯狂癫癫？ 儿童盈余起点太低了。 不是太低啊？ 说什么？啊， 他起点低是因为他底子差，只能从头学起。 小何老师，嗯，小何老师，校内校内，我第五课已经背完了，我给你背一下好不好？好吧， 念一下。 大象艾里彭特长得高，长长的那是粗粗的腰。 再来一遍。 看，何老师就喜欢听我背课了。听，再来，你再来。大象艾里彭特长得高，长长的那粗粗的腰。 行行行行行行，大象念 elephant 不念艾里彭特，鼻子念 nose 不念 nose。我总共就教你俩单词，你能错一对儿？真服你！ 而且还是广东口音， 什么意思？大姐姐呀，够不容易的了，和进展很快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学英语，我是属于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什么意思？ 这你都听不懂。good good study 就是好好学习嘛 ，day day up 天天向上。 谁教你的呀？ 我自己看书编的。 还服了又了， 还彻底服了又。 什么意思啊？大金谁呀？我告诉你们，我这种态度够谦虚的了。 就你这还谦虚呢？ 哎，胡老师，哎，你能不能教我些实用的呀？经常能用到的，你比如像 echo 啊。大哭啊！ 什么什么什么大哭啊？ 鸭子嘛，这是大哭吗？ 拜托，鸭子念 duck 不念大哭。 duck 行行行行行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别学英语了啊！出了炊事班这门，你就更别说。万一一不留神说了，千万千万别说我教你的，我丢不起这人 啊！凭什么不说呀、啊？我告诉你啊，那个教疯狂英语那个李洋人就说过了，英语就是要走到哪里说到哪里，见到谁就要跟谁说，我就要说 echo echo echo echo 大口大口大口大口大口。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洪建涛在炊事班的故事当中的精彩表演。除了口音这一方面之外呢，洪建涛胖乎乎的身材也为人们津津乐道。在团里头，洪建涛因为身材胖，其实在演戏上面挺尴尬的。演飞行员，胖胖的身子坐不进驾驶舱啊。演连长，每个带兵训练的连长不可能那么胖。演首长显得太嫩了，演士兵面相看起来又老了点，整个一十三不靠。所以每次下部队演出，洪建涛表演小品的时候，饰演最多的就是炊事班班长，就这个角色适合他，大厨嘛。也正是这些小品给了炊事班的故事的导演上镜灵感。由于洪建涛胖胖的身材，所以炊事班的故事中设计了许多胖红减肥的戏。下面呢，来听听这当中的一段。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不光是在减肥，我是在运动。你看今天我主动要求来刷碗。哎呀，当了好长时间班长，好久没有刷碗了，看我手碰到水的那感觉，哎呀，真是太舒服了。 大周，他今天表现确实不错，这一看见吃的呀，把头扭一边了。 家乡，同志们，绝对的家乡。我们现在不光要监督他，我们还要随时考验他。 咋考验他？ 诱惑他。 班长啊，吃点豆腐干吧，这玩意吃的不胖人。 别说是豆腐干。就是干豆腐我也不上你们的当。来来来来来来， 喝点鸡汤，我要喝汤不吃肉。 现在我面前现在根本不是鸡汤， 是啥？ 毒药。 毒药？ 对。 为啥？ 你看看这里面高热量高胆固醇高蛋白，你们就吃吧，你们多喝点鸡汤啊，现在是没有感觉，过二十年以后你们都是脑血栓老年痴呆。 我应该是葡萄酸，不是脑血栓，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这鸡汤啊，熬了又熬，里头什么营养都没有啊。 没有营养那你们还吃它干什么？ 我们喝着舒服。 对 对， 就为了个舒服就这么吃啊。太没有想法了。你看看我，我告诉你们，我通过这次减肥我才知道，哎呀，不减不知道，一减吓一跳，肚子里面90%的东西都是垃圾，你们现在吃的也是垃圾，没有用的，在胃里面就光占地方。我告诉你，现在我通过减肥，哎呀，我觉得里面好宽敞啊，像个六居室一样的，哎呀，你们痛快了。 我们是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笑，你别笑。 行行行行，差不多就行了啊，你现在吃的跟我差不太多了已经。 我吧以前以为自己吃的那就真不少，结果他们把你那份给我吃了，哎呀，我这才觉得我以前就是半本。 别人我不管啊，他们其实我不管，但是你要注意，你以后要写文章动脑子呢，吃太多的脑子容易迟钝。 人杂志上说了，说呀，吃哪儿补哪儿，你没看我一个劲儿吃猪脑子吗？ 是吧，你猪脑子跟猪脑也差不太多了。大周，那么远就别够了，你看你现在脸色跟那盐碱地差不多，上火。 没事，大伙没事，我待会儿啊弄点水果，整点新鲜果汁，再往里整点胡萝卜素，都都都都喝下去。 小马，你说你长这么小的一个个子，你吃那么多东西里面啪就炸了，吃不消的。 我哪当个，我那么不吃吗？你看他们几个哎一个个吃的，我能亏得了我自己？ 哎，我发现啊，高啊，你原来比我还能吃啊。 哎，对呀，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还得不太了解我呀。哎，小胖子，你管了了啊！我这个人呀，碰到自己喜欢吃的呀，我就吃起来没完。你看这个大肘棒子，我吃了三个了，这是第四个，越吃越想吃呢，你就吃不够呢。同志们，你们都得狠狠的吃啊，统统吃光，一点不能剩。 哎呀，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要过健康的生活，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去锻炼。不要天天五分钟，我天天五分钟。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炊事班的故事当中胖红减肥的片段了。这部戏在全国播出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有一回洪建涛去外地演出，听说有很多年轻人都看过炊事班的故事，都对军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报名参军。得知自己出演的这部片子取得了如此好的连锁反应，洪建涛非常开心，而他自己也因为出演了炊事班的故事获得了观众给予他情景喜剧猛人的称号。那么洪建涛因为这部戏火了之后，在自己的演艺之路上又取得了哪些新的成绩呢？咱们来听一首杨波演唱的歌曲《战友是什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紫金韩涛再来跟各位接着聊多才多艺的洪建涛。朋友们，一会儿见。 战友是什么？战友是两手紧握的手，战友是什么？战友是一杯浓浓的酒，战友是一口大锅舀出的兄弟情，战友是一身军装打扮的情故人。 分手时才觉最难分手。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笑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小品演员，有人说他是情景喜剧的明星，还有人说他是新锐导演，这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胖红的洪建涛。各位乘客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来跟您一块聊一聊洪建涛这位一坛多面手。2001年对于洪建涛来说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呐、啊。一喜来自于他主演的《炊事班的故事》在全国的热播，另外一喜则是他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在小品《说声对不起》当中，他扮演的道歉公司的胖老板，给广大的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呢，来欣赏一段洪建涛、唐静和句号合作表演的小品《说声对不起》的片段。 你不给我道歉，我让你们公司指定你给我道歉。 不可能，你又不是我的客户。 我现在就是你的客户。 你是 小唐。这位是， 我是客户， 来生意了 啊！这是我们经理， 道歉公司， 我是他客户，我就是他客户， 我应该是你丈夫呢。 我哪有这么缺心眼的丈夫？ 我们道歉公司的服务宗旨是替您道歉，让您消气，帮您买。 来来来，我就让他给我道个歉， 太简单了。是他， 哎， 道歉 啊，对，哎，不对呀、啊，经理，我觉得他应该先向他的妻子道个歉，那样效果会更好。 哦，两口子闹矛盾了，我太太啊，老婆跑了， 猜对了， 私奔了， 你老婆才私奔了呢， 你这么大声音、 啊，经理，你别往心里去啊。他媳妇回娘家了，可不痛快。 我早看出来了，这个人有点神经。那这样啊，你有什么话尽管对他说，有什么气尽管对他出，有什么火尽管对他发。 我也可以打他吗？ 当然，因为不可以，打人是不对的。 那他咬我就对吗？ 你咬他了？ 哎， 是 啊，经理，我怎么可能咬客户呢？ 是啊， 他说的是他老婆。 咬得严重吧？ 你看看，你看看， 哎呦，你这是什么牌子手表啊？ 这是什么眼神啊？这他给我咬的牙印儿。 哎呦，哎，你老婆的牙好大呀！你老婆是个大板牙呀！ 经理啊，经理，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吧。 那我隆重的向你推荐我们公司最优秀的业务员，在单位成绩突出，在家里贤妻良母，但是啊，经常是在单位忙了一整天。回到家之后还要看她丈夫那张苦瓜脸。 我不是苦瓜脸。 你当然不是了，你是窝瓜脸。 不是我说的， 是我猜的。来来来，请交费，请交费。 交什么费啊？ 道歉费。本公司替人道歉收150元，上门道歉收250元。 你选哪一种啊？ 上门道歉。 那您就是250。请交钱。 没钱， 没钱，那就请。 你替我交啊？ 对不起，本公司从不替客户垫钱。 你是我老婆呀？ 嗨， 哎，放下，这这种人讲话不能当真的啊！哎，你怎么讲话？你也没搞错啊？ 搞什么错？我有结婚证。 我不看， 我 哎呀，哎，经理，经理，算了。他的钱我先替他垫。 你替他垫钱？ 反正他发了工资全得交给我。 谁呀、啊？ 嗨，这还我，还我！ 看看看看，我们员工的素质。哎，250， 贴发票去了啊。 哎，哎，二百五就这么出去了？这可是我五个月的零花钱呐、啊！ 谁让你说你是我的客户了？你在家和我吵架吵不过，还到这儿来丢人！ 你要不回娘家，我能到这里来吗？ 你要关心我，我能回娘家吗？ 你回来晚了，我问两句怎么不行啊？ 你问什么问？你明明知道我是替客户道歉去了。再说，有你这么问的吗？ 我怎么问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开饭店去了。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掺和了，好不好啊？ 两口子 啊，这 哎呀，经理，经理，我们是把他们两口子吵架的过程演练一遍，对吧？客户， 这办法太好了，你们俩继续练，我看一看。如果效果好，我向全公司推广。来来来来，来一遍，我看一看。我最爱看热闹了，太好了，来开始吧。 哎呀，你也太客气了， 老真实的。哎，继续继续啊！ 你干什么去了？瞧你那态度！ 你的态度好啊？看我不顺眼，我可以走。 哼， 你扭头就走？ 那你就上来掐我！ 我这是拉你！ 拉我！你看看，你看看，都青了。 那你就给我咬根手表。 你还给我掐着手镯呢！ 可笑吗？ 哎呀，一块手表，一个手镯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看看我老婆，那天我一句话没讲对，她上来给我拎了一条项链。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洪建涛、唐静和句号合作表演的小品《说声对不起》的片段。2001年春晚上的成功，让洪建涛在小品表演上更加对自己有了信心。2004年的春晚，洪建涛又携手海派喜剧表演艺术大师严顺开和童星小叮当，一块为广大电视观众在新春佳节送上了一道温馨的佳肴，这就是小品讲故事。在跟严顺开老师的合作过程中，洪建涛感受到了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对于艺术的那份执着。每每提起和严老师的合作，洪建涛都感慨受益匪浅。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洪建涛、严顺开、小叮当表演的小品讲故事的片段。 你们俩在听吗？ 在听， 我怎么剪了三集两段，你们怎么一点都没反应的？ 兴高采烈 啊，30斤呢， 这就对了嘛。哎呀，我拿了量表赶紧回家呀，我走到半道上一想，不对呀、啊，哎呦，那丢粮票的那个人，他这一下子这个月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哎呦，我赶紧回到捡粮票的地方，坐地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黑，始终没有人来找这个粮票。 爷爷、那你后来把这30斤粮怎么办了？ 捡的东西咱们不能花呀，我就上交了，交给了警察叔叔。 哦，爷爷太伟大了。 爷爷讲的故事好不好？好听吧？ 好听。 爷爷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爸， 让爷爷高兴。 爷爷、我求求您、给我讲个煤球票的故事好吗？ 哎，行，煤球票啊，还爱听煤球票。 哎， 那个煤球票，煤球票不是不好听，爷爷给你讲个好听的，保证你从来没听到过的粮票的故事。怎么了？ 没事， 听过了 没有？从来没听过。 我记得好像从来没跟你们讲过嘛。 爷爷、什么是粮票？ 有一个时期，哎呀，我口渴的要命，想喝点水。哎，给我来一瓶摇一摇。 爸，摇一摇。 什么摇一摇？ 农夫果园喝前摇。 好嘞，福爸起来。 爸，我给你拿水来。 儿子，过来。 看见没有？爷爷讲故事就高兴，一高兴又能吃又能喝的。我给你算笔账啊。你看，爷爷讲一个故事才5分钟，俩故事才10分钟，你就是不高兴，才不高兴10分钟，可是爷爷能高兴一整天呢。 划算。哎，爷爷睡着了。 扶着爷爷。 爸爸，你把爷爷扶回房间睡吧。 爷爷现在岁数大，坐这儿想睡觉，一躺下睡不着。 可是我怕爷爷会摔下来啊。 怎么会呢？他要是摔下来，还有他儿子我呢。 对， 还有你儿子我呢。哎，爷爷上了，爷爷肯定在做梦。 梦里呀、啊，还得给你讲故事， 讲粮票的故事。 哎，什么粮票？ 哎，爷爷你怎么醒了？哟， 孙子，我一听到粮票，我想起一个故事，我给你说说。 爷爷，咱们这么着好不好？咱们回到房间里，您躺在床上，我听您讲粮票的故事好吗？ 哎，这主意好。 走， 走，好，给爷爷讲故事啊。 知道了。 好儿子，让爷爷高兴啊。 哦。 这大过年的，只要老人高兴，全家都高兴。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两次登陆央视春晚的同时，洪建涛拍摄完成了《炊事班的故事》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但是当2007年《炊事班的故事》第三部拍摄结束的时候，洪建涛和剧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这部戏是《炊事班的故事》的终结篇。这也就意味着曾经一块摸爬滚打了6年之久的炊事班里的弟兄将要各奔东西了。身为班长的洪建涛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于是在2008年，胖洪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尝试，他要做一次导演，目的是把炊事班的战友重新聚一块儿。就这样，一部名为《派出所》的故事的都市轻喜剧在北京开拍了。由于有了此前6年的深度合作，洪建涛对每个师兄弟的特长都了如指掌，分别为他们量体裁衣设计了角色。 我们这几个人我们都设计的都特别好玩，你看每个人都有一个跟别人特殊不一样的一个本领。小毛是叫外号叫无肺，就是孩子没有肺，跑步的时候可以不呼吸，就速度贼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可以追一个小偷吧，他可以超过小偷50米，那小偷跑着跑着，哎，警察都跑前面去了，一犯愣，那警察又回来了，说哎怎么不跑了，接着跑，就可以这样，就是叫飞毛腿无肺，但里边是特别神奇。而且他每次跑之前呢，都在习惯性的在自己脚前画一条线，起跑线，完了蹲下来做一个起跑的姿势，完了我在戏里给他配上那个摩托那个轰鸣声，就是这他就跑出去了。姜超扮演的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武林外传》李大嘴扮演的是一个就是福将，就他不管干什么事儿，他自己本事不大，但是他命好，谁破的案子最后罪犯都落在他手里。他在厕所蹲着呢，忽然有人翻墙头，是一逃犯跑到这儿来了，他起来把人给抓住，就反正不管他干什么的时候，他骑自行车把人脚压了，结果压了一罪犯的脚，他带人去医院，就正好把人抓起来了。就他是一个，就是太奇怪，而且他有第六感，就他能经常预知说，哎，就有一点那种稍微夸张一点的这么一个设计。沙溢呢，是因为拍戏之前嗓子忽然失声了，本来来不了，后来沙溢也是真是帮我忙，说哥，我这个戏那手术先不做呢，说我先来帮你拍那个戏再做。其实是冒着失声的危险啊，来做这个事儿，我们就正好利用他这个声音特点，就给他设计了一个动作，就是，就一个特别玄虚的一个人，他就是一有事吧就神乎其神，他把所有人都在必须得集中在身边，必须要看着他眼睛他才说，他是一个推理专家，所以每次一到那时候他声音特小，因为他真的说不出话来，他就哎过来过来，啊后来刚开始这时候特管，到后来所有人都烦他。那个范明演的那个副所长呢，就是老高，邢捕头，他是话痨，就他能够把一个离婚的夫妻说的吧，最后人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了比你还唠叨的人，我不跟你离婚了，他能这样，人本来想自杀，让他上毛孩上去劝，女警官上去劝，这个帅胡这沙溢上去劝，什么都不行，就是靓男美女全上去了都不行，最后没办法了，就放老高，他一上去就跟人家聊。聊到最后女孩说，我本来想跳楼摔死的，但是我今天差点被你说死， 我决定放弃，我觉得活着挺好的，只要不听你说话，你别说了，就这么一个人物。 说起洪建涛在派出所的故事，这部戏中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身为导演给演员说起戏来也像模像样，自己扮演的警察也足以可以以假乱真，单说那份雷厉风行严肃认真的劲儿就把握得十分恰当。下面呢，来欣赏一段洪建涛在派出所的故事当中的精彩表现。 我刚才把这面墙给腾出来了，因为我来这之前已经向局里的领导做了保证，要在一年之内把我们朝阳派出所变为先进派出所。这面墙是留着挂锦旗和奖状的。我来你们这儿上任之前，我已经对你们管区的治安有了切身的体会。据说全所75%的犯案率都发生在西警区。 洪所长，我能不礼貌打断你一句吗？我就一句啊，整个管区85%的人口在我们西区，按照这个人口比例计算的话， 哎，你这个数字不准确嘛。西区东区人口差不多的嘛。 你是按户籍统计的，流动人口流户分离你算过吗？ 那都 你根本就没算。 开会的老所长憨厚，把你都惯出毛病来了。 我再说最后一句， 你说 啊，那洪所长先说吧。 张所长，除了正常的工作分工外，你主抓东景区的工作，我主抓西景区。 洪所，你放心，东景区啊，那是一片阳光灿烂。 陈所啊，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西景区又不是雷雨交加，这么说影响团结。 啊，其他的话我也不多说了，会后我还要给西景区专门开个会，散会。我主要负责抓西景区的工作，只要是西景区的工作做好了， 你好， 派出所的工作也就上去了。 二更没睡觉，所长要随时管理，你马上就成傀儡。 哎，你怎么？二位警官，听我说完以后，你们二位再说好吗？我们所的客观条件确实有些不足，但我觉得还是主观努力不够。以前的状况我也就不多说了，我想先从整顿作风具体入手，大家每个人对照职责规定写出自己的不足，再写出整改措施。 鼓掌。 我希望你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也就是你们是一名人民的警察。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洪建涛在派出所的故事当中的精彩表演。洪建涛之所以能把洪所长塑造得这么好，还在于他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不过在深入生活中也闹出过笑话。这部戏拍摄前啊，洪建涛去北京某派出所体验生活，有一天晚上，这民警抓获了一名盗窃电动自行车的嫌疑人。洪建涛知道了，就提出希望自己能不能先提审一下这名嫌疑人，感受一下民警预审嫌犯的感觉。但是没想到自个儿啊，往这审讯室当中这么一坐，一句话还没说呢，这位嫌疑人先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你这个洪建涛不是一警察，你是那演电视剧的，那骗我呢，自己盗窃之前刚看过他演的炊事班的故事，弄得洪建涛是哭笑不得，这张脸算是全国人民都熟悉了。说完了洪建涛深入生活的趣事儿，下边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他在派出所的故事当中审讯犯人的一段表演。 姓名？ 维持名分。 真没人改名？ 真名。 你叫魏迟凌峰啊？ 魏迟是一个复姓。 那念魏吗？那叫尉迟。 叶大哥，这警察大哥真有水平啊！一般人都不知道，一般人都念魏迟。 行，我都行，说正经的，你先交代一下你副总的身份是怎么回事？ 啊，这副总肯定是假的，副总假的就。人家让我来以及演讲， 别糟蹋演讲这词了好不好？你那叫蛊惑人心。 对，我就是蛊惑一下，不过我确实没有参加传销。 你没参加？ 真没有。 没参加你在这四国的汗流说的。 传销不发财，传销肯定是骗人的，我这智商我不能上那当的。 我只交代你的问题啊，这么蛊惑几次了？ 没几次。 你就交代一下你的副总到底是怎么回事。 副总， 副总是假的呀、 啊、哎，警察大哥，我刚刚请教了你几个问题了，那你见过的副总演讲一次就挣500块钱了吗？你演讲一次就挣500块钱，那你嗓子喊冒烟了，他那个就半斤润喉片。 行，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啊？啊，一开始你说广东话，演讲的时候说普通话，现在整东北话，你到底不是？你先交代清楚你籍贯到底是哪儿？ 我个人认为籍贯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给钱，只要你给钱，你叫我说哪儿的话，我就说哪儿的话。 有人给你钱了是吧？好 啊， 你就交代给你钱的人的情况。 那人我知道，可我分析完那人， 那有人，你别分析，你只要如实交代就行。他姓什么？ 耳东琴。 你们家耳东念琴呐？啊？ 外地人，他说话有点口音，他就这么说的，耳东琴。哎，他就住在旁边的别墅。哎，上次那个请我喝咖啡，他那付钱的时候，那我分析他那动作。 别分析，分析是我们的事儿，你只要如实交代就行。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洪建涛在派出所的故事当中审讯犯人的一段表演。派出所的故事播出后也是好评如潮，观众们的赞誉就是对洪建涛最好的褒奖。从一个演员到一名导演，洪建涛在影视圈的发展已经趋于全面了。近年来他又开始涉足歌坛，他曾经和高亚麟、李冰一起推出过一首名为《同学》的单曲，用以怀念当初在校园的那份真挚的友情。可以说洪建涛真正撑得起是因为集小品表演、影视表演、导演、歌唱于一身的一坛多面手。好了，各位，聊到这儿，我们本次的旅行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在洪建涛、高亚麟和李冰的歌声中结束本次旅行吧。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读过同一本书，一起干的那些坏事，原来所谓青春日子是从我们相遇才开始。 恋爱全凭本事，互相打气彼此讽刺， 学校没有教的知识，我们一起去尝试。当全世界所有的目光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你真的想知道我有没有烦恼，过得好不好。哦，同学，我的兄弟，越来越难再见上一面，回想起当年许下的心愿，还有多少没能实现。同学，亲爱的兄弟，就算有一天沧海桑田，那些笑和泪共同的画面永远留在我心里面，不曾改变。同一本书，一起干的那些坏事， 原来所谓青春日子是从我们相遇才开始。 恋爱全凭本事，互相打气彼此讽刺，学校没有教的知识，我们一起去尝试。 成败都是人生的味道，酸甜苦辣一个不能少， 我们就这样约定好，谁都不许变老，还要继续拥抱。哦，同学，我的兄弟，越来越难再见上一面，回想起当年许下的心愿，还有多少没能实现。同学，亲爱的兄弟，